快乐王子。冬天来了，燕子都飞到暖和的南方去了，只有一只小燕子没有跟上它的兄弟姐妹，留在一个城市里。小燕子心想，天已经晚了，就在这城市住下吧。它飞来飞去，忽然看见一座雕像，站在高高的圆柱子上。它飞下来，正好停在这雕像的两只脚中间。这儿空气新鲜，是个好地方，就在这儿过一夜吧。小燕子打算睡觉了，刚刚把头伸到翅膀下面去，忽然一滴水落到了它身上。多么奇怪，天上没有一片云，星星亮晶晶的，怎么会下起雨来呢？可是接着又落下第二滴水，第三滴水。燕子仰起头一看，看见了，这座雕像的眼睛里装满泪水，泪珠总从他的脸上流下来。 你是谁？ 我是快乐王子。 你是快乐王子，为什么还哭呢？ 快乐王子说， 我站得高高的，能看见整个城市，我看见许多人在受苦挨饿，心里难过极了。瞧，远远的一间破屋子里，有个孩子病得很厉害，可是妈妈没有钱给他买药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那孩子好吗？ 燕子摇摇头说， 我不喜欢孩子，夏天有两个野孩子常常朝我扔石头，还好我飞得快，要不就给他们打伤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 可是小燕子看见快乐王子那发愁的样子，心就软下来了，说， 好吧，我给您送去。 他把宝剑上的红宝石啄下来，飞呀飞呀，飞进那间破屋子，把红宝石搁在桌子上。妈妈已经睡了，孩子正在发高烧，他绕着孩子飞了一圈，用翅膀轻轻地扇，孩子觉得凉快多了，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。这个晚上，燕子在快乐王子的脚边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在城市里飞来飞去玩了玩，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飞到快乐王子跟前说， 再见再见，我这就要出发到南方去了。 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陪我再过一夜吧。瞧，远远的一间阁楼里，有个穷苦的学生，饿得头昏眼花。 燕子说， 啊，你也叫我给他送一颗红宝石吗？ 哎，我没有红宝石了，我的一双眼珠是蓝宝石做的，你啄一颗出来送给他吧。 我不，我不，我怎么能把您的眼珠啄出来呢？ 燕子说着哭起来了。 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就照我的话做吧。 燕子只好把快乐王子的一颗眼珠啄出来，飞呀飞呀，飞给那个穷苦学生。这是第三天了，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燕子飞到快乐王子跟前说， 再见再见，我今天得出发到南方去了。 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不肯陪我再过一夜吗？ 这儿快下雪了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。 亲爱的王子，明年春天我回来的时候，一定给您带一颗红宝石，一颗蓝宝石来。红宝石比玫瑰花更红，蓝宝石比大海更蓝。 快乐王子很伤心，他说，你瞧，就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卖火柴的女孩子，火柴掉到水沟里去了，她正在哭呢。我还有一颗眼珠，你拿去送给她吧。 燕子说，不不，您只剩一颗眼珠了， 拿去送给那个女孩，您就变成瞎子了。 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就照我的话做吧。 燕子只好把快乐王子的又一颗眼珠啄出来，飞呀飞呀，送给那个卖火柴的女孩。 燕子又飞到快乐王子跟前，他说： 亲爱的王子，您现在眼睛瞎了，我要永远跟您在一块儿。 不，小燕子，你得赶快出发到南方去，这儿很快就要下雪了，你会冻死的。 我要永远陪着你。 燕子说完话就睡着了。白天，燕子在城市里飞来飞去，他把自己看到的事情一件件告诉快乐王子。他看见有钱的人住在漂亮的房子里又吃又喝，可是许多要饭的在大门外面挨饿。他看见桥洞下面躺着两个小孩，他们冷坏了，就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叫着， 我们饿呀，我们快饿死了。 快乐王子听了，心里难过极了，说， 我全身贴着金子打的薄片，小燕子，你把它们一片一片拿下来，送给那些受苦的人。 燕子就把金片拿下来，飞呀飞呀，送给那些受苦的人了。不久就下雪了，可怜的燕子觉得越来越冷，可是他不肯离开快乐王子，他太爱这位好心的王子了。有一天，他飞到快乐王子的肩膀上，亲了亲他，就掉了下来，掉在王子的脚边，死了。快乐王子的身上，红宝石没有了，蓝宝石没有了，金子打的薄片也没有了，变得很难看。可是那些受苦的人觉得它更美了。在快乐王子脚边躺着一只小燕子，受苦的人都认得它，他们好像还看见它在飞呀飞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